1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795点，升287点，总成交金额82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6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0蚊，升10.2；盈富基金28蚊，升3毫；中国平安92.5，跌1毫；阿里巴巴204蚊，系升3蚊；建设银行6.56，升1毫；小米集团10.58，升6仙；美团点评105.4，升3.1；中国铁塔1.74，升9仙；友邦保险81.6，升6毫；汇丰控股60.7，升7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1，英镑10.329，瑞士法郎7.929，澳元5.347，加元5.919，新西兰元5.139，欧元8.6846。每百日元对港元7.112，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51。日经平均指数报24,066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730蚊，无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7.64美元，卖出1,478.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咧，暂时交通系大致畅顺噶。但系第四线告示打道去北角同埋跑马地啦，龙尾就喺税务大楼。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下角道转去红棉路车多，龙尾排到演艺学院。东区走廊去中环方向，近住维园落桥位居段比较繁忙些少，龙尾海丰园。在九龙方面，鲤鱼门道近茶果岭道去旺角方向挤塞，影响到啦将军澳道下行都是有车龙的，龙尾在兴田村对开。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依然都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九龙湾港铁站。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近住九龙货仓那段慢车，龙尾接近观塘码头。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挤塞，龙尾去到窝打老道口。洗衣街介乎太子道西和亚街老街之间这一段来回方向都是繁忙的。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挤塞，龙尾太子道西。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排到去果栏。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期待你能伴我明净血拼，用人别过问。 董哲和蒲銘心这两个的名字，在过去的一年对于很多乐迷来讲绝对不是陌生的名字，因为他们就是代表着 Juno 麦浚龙和 K 谢安琪的音乐企划。今次由饰演蒲銘心的谢安琪的角度唱出他们相遇的那一刹那。 人最讨厌没歌声，做大事要几岁便被承认，沉默放浪似幽灵，年少亦从未饮过声，寂寞人声未共你惊世孩逐难认命，刚好你闯进来，手牵手出走到边境，结合的基因只靠即 兴。首歌是呼应翻上年麦浚龙推出的《勇悍十七》，用女性的角度描写这两位虚构角色的爱情故事的开端。由伍乐成作曲，林夕填词，谢安琪。中文歌曲龙虎榜推介歌《我们的基因》。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雇主和外佣应该建立良好长远的关系，只要大家尊重对方，各自做好本分， 就可以融合相处。雇主应该准时出粮，俾足人工，约满后提供机票往返早家，唔好扣起外佣嘅护照，亦要确保外佣每周休息一天，并享有法定假期、年假同保险保障。雇主做好本分，外佣工作用心。劳工处热线2717-1771。 节目主持， 如果要拣一味全家都啱食嘅餸，一于拣白切鸡啦。 点解咧？ 过时过节就一定要有鸡食噶。你又中意食鸡髀，我又中意食鸡胸，咁咪唔使争咯。 阿一，你做咩唔出声咧？ 哦，我都中意食鸡啊。 鸡咩啊？ 鸡蛋仔。 香港电台第二台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 请你做东，早啲翻屋企。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话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怎么过？ 骚动音乐，没了你不得。 都成多 show 啦， 同埋都多 show cancel 添啦。 咁今年都多 show cancel 嘅，咁但系算系即系十二月都算系多翻一啲系即系冇 cancel 嘅 show 啦。 系，等大家开心一下。 系啦，咁啊，今日请嚟呢位嘉宾咧，即系做 show 一定要有佢喺度嘅。 系啊，如果唔系，你连台都上唔到啊。 上到得个台咯，上面冇嘢嗰碌吉嘅咯台。 系啊，冇错。 今日一个系舞台设计嘅朋友嚟噶，你好啊 ，Carmen。 大家好， 你好。 我觉得佢几唔似我想象中舞台设计嘅嗰啲人嘅。因为咧，我一见到你个样咧，我会觉得你系做即系服装啊或者化妆啊嗰个系列嘅。 我都有做嘅， 系啊，所以你话几难捞啊呢一行？ 唔系啊，因为我本身系读布景及服装设计噶嘛。 哦， 系啊，系一齐噶， 布景及噶，系啊， 系咩？但系佢个关系系因为要互相配合嘅。 系啊，互相配合，其实系所有嘢都互相配合嘅。 哦， 系啊，因为譬如我个景自己靓，件衫又自己靓，跟住， 但系两件事唔关事嘅咁。 或者系太靓啦，因为要配合啊嘛，系大家即系顺到大家先至最好咯。 但我想问你，几时对呢样嘢有兴趣？你会选择去即系进修关于服装啊，同埋舞台设计嘅？其实 我都唔知。 你系细细好中意睇 show， 然之后，咦唔系、舞台，即系发，我系属于舞台噶， 唔系细个中意听歌睇戏啦，咁中意谂嘢，其实中意 creative， 即系中意谂嘢，中意乱咁谂嘢。其实我中学嗰阵时候都系啲社干事啦，都系负责宣传部嘅，系啦。咁之后跟住突然之间有一期好兴做室内设计师噶嘛，即系我个年代，我唔讲咩年代啦。咁跟住就去咗读室内设计， 系。 跟住發現好悶， 係點解咧？因為一四一樣通常 死啦，係咯，我就係不停畫啲牆同埋廁所同埋間隔，我會死過，因為我人生最怕係悶咯，悶同埋俾人煩咯， 係係。 咁啲客真係好煩嘅喎，應該 睇下你點樣處理嘅啫喎， 係 係啊係啊，即係佢煩你，避免接觸咁多， 係 咯。 大家都是跟布景服裝一樣攞個平衡啦，大家。因為我有天秤座啦，個人好平衡。咁繼續講埋先。跟住就我就發現死啦，好悶。咁咁啱咧，嗰陣時候我細個咧係 band 房做 part time 做 reception， 但係另外我又、我唔知道你哋識唔識一份報紙叫《年青人周報》啦，冇咗噶啦而家。咁我又喺嗰度做記者仔同埋做校隊咁啊。咁就接觸咗好多另類啲嘅朋友啦，音樂啊， yeah， 又中意電影，又中意舞台嘅師姐們啊。咁跟住佢哋就話：，誒、你啲咁嘅性格，去讀去演藝讀啦咁樣。咁後屘咁我啲 portfolio 即係我啲作品都係一啲即係室內設計嘅嘢啊嘛。咁我咪揸住我啲模型啊，我啲畫啊，去 interview， 又俾我得咗咁啊，讀一讀就讀咗五年啦。嗰陣時讀咧，做好多莎士比亞嘅功課，開頭好憎， 係 好憎莎士比亞， 係因為點解？點解永遠都係莎士比亞？跟住後屘一路讀一路讀，發現真係個好勁啊！佢好簡單嘅嘢，原來個意義好大， 係 同埋係。你點樣發揮都得㗎， 嗯， 係啊，即係譬如我記得有一次做《仲夏夜之夢》， yeah， 即係我嗰陣時仲係全部都係外國人老師嚟，咁、yeah， 但係佢哋都知道我反叛嘅，咁咁佢哋就我就將個故仔擺咗落一架好古舊嘅爛船度做，咁、就講咧呢架係商人嘅船，咁就有人喺度做戲俾啲商人睇嘅。咁咧點知佢哋有一次遇咗大風浪咧死曬，但係佢哋唔知道自己死曬，繼續做繼續做繼續做，永遠都做緊。我就將呢個故仔即係咁樣去發泄啊。後屘發現即係喺咁樣負負得正之下咧，發現其實莎士比亞好勁，佢真係好易學咯，即係難精啦，當然，但係同埋好根基嘅嘢咯。咁就係我嘅演藝學院生涯。 拼搏到霎时，精彩的挥霍不停的重复。某个兴趣班参加的总数演次达半夜，谁愿播？灵魂承载着疲劳，又有没用途？凌空抛开时钟，愿我可重新发梦，去清洗草下过的倦容。愿我可同空那包袱，多一次没有约束，竭力重力最新的听歌，动人的那草草或似清风。不需认同。 嗰陣時就係幫啲角色設計衫同埋 功課嚟嘅就係係，咁真係要出街嗰啲，即係譬如同咁多個學院合作嗰啲，即係有 drama 有舞蹈啊，有戲劇同埋做咩音樂，音樂就少啲。咁後屘其實去到第四年完咗，我都差唔多啲分攞曬。咁我就過咗電影電視嗰邊八卦，因為嗰邊就冇美術呢個部門嘅。咁我就嗰年就喺嗰度識咗好多到而家都好好嘅朋友，同埋學識咗拍嘢咯。其實而家到而家我大個啦，好大個啦。咁出到嚟都係好多時都同呢啲朋友繼續合作咯。 所以你聽得到咧，阿卡文其實係有百足咁多爪噶，即係報界啦、舞台劇界啦、電視界啦、 音樂界啦、 電台界啦，全部都立過曬㗎啦。 總括嚟講就係個人八卦咯。 係。不過但係有度好喎，就係咧，即係我哋如果將嗰、那個角度擺翻流行音樂上面啦。但其實你見近年有好多啲 concert， 佢都可能會將一啲可能舞台劇嘅元素擺上去啊，即係好多唔同嘅 setting 擺上去嗰個台嗰度噶嘛。咁變咗你有咁多唔同嘅 exposure， 你咪可以即系将咁多把刀摆埋一齐用咁样咯。 系啊，可以分享多啲咯。同埋好彩就系合作嘅单位咧，都好听我讲啲废话。 系 ，即系因为我好中意表达嘅。我好想话俾人知，即系可能一个好简单嘅台，根据啲歌嘅次序，一定系个内心讲紧一个故仔，就算佢冇分场数。咁我就根據呢啲歌去設計咯。其實我成日覺得設計就好似文米或者占卜咁。 係啊，點解成日即係譬如我讀書嗰時候要劇本啦，咁出嚟做演唱會或者係我自己都會幫一啲 band， 因為我即係細個做 band 房嘛，我好多 band 嘅朋友啦。咁譬如 Kala 啊、盧巧音啊，仲有咩 Tonic 啊，全部即係佢哋有需要我都會衝出嚟、yeah. 我做咁樣啦。其實一首歌，就算佢有冇歌詞，其實佢都係一個劇本咯。 嗯， 有陣時好得意噶。譬如阿 Supa Crossover 千華嗰個咧，開頭見導演之前咧，我咁我梗係做咗啲功課啦，聽咗啲歌啊成啦。咁大家一坐低，我就會爭先講，我覺得啲咩咁樣嘅。點知係有共鳴，即係有、okay. 原來大家都係諗緊同一樣嘢咯， yeah. 即係同一個宇宙咯。 哦， 係啊，咁變咗就係我哋一 show 張參考圖或者講嗰個形容詞，大家已經係啦。 嗯， 繼續啦，咁樣咯。 着思想织个梦，慢了呼吸，慢了分钟，就似松绑所有累赘烦恼。 其實你哋嗰個語言咧，即係譬如你話個台係咩 feel 咁樣，你通常會係點樣形容噶？嗱，譬如我哋因為盧巧音啱嗰個 consummate fashion 都係你做 的， 係啦。咁譬如你要同佢溝通就係話嗱，我諗咗一個 picture 㗎啦，個台就係點嘅。你通常點形容嗰個台係點嘅咧？其實、 盧巧音就勁啲嘅，因為我真係由細識到佢大。 Yeah. 咁咧，我就淨係同佢砌完個歌曲 run down， 我話你要乖主力音樂。 Yeah. 因為我哋已經有個信任啊。 係。 我就話你個台同埋有啲咩效果嗰啲嘢，你就交俾我。因為佢再諗多樣嘢，因為佢個人咧其實好鬼家嫂啊，即係佢其實係好照顧任何人嘅。咁、如果佢知道我又諗緊呢啲嘢咧，佢又好想幫。佢、非常幫，佢係嗰啲 熱心助人嗰啲 熱心助人團係。咁我就話你唔好理你，總之你音樂嗰邊，音樂嗰邊你音樂我理台。咁、 okay. 樣咯， 哦、 台咁台係有聲音啊、 yeah. 燈光啊， yeah. 或者啲效果啊，而、家就好多影像嘅嘢啦。 但我少好奇，因為我記得盧巧音嗰個台咧係有樹，有棵樹、啊， 有棵白色樹，你有嚟睇啊？ 我有嚟睇啊！ 多謝你。 咁所以我就係話，因為每一個台上面其實你擺啲咩喺度，係有原因你先擺喺度噶嘛，你唔會無啦啦咁動個人喺度啦，咁做咩嘢啫？ 我諗 係啦，所以我想譬如呢啲嘅 idea 呢啲意念，咁你嗰陣時點解會有棵白色嘅樹擺喺個舞台上面嘅咧？如果舞台其實嗰次係一個高好高嘅台，然之後斜落嚟咁樣噶嘛， 係啦。嗱，咁上次咧就同佢傾開，咁我就想講四季， 係 咁啊，四季就最好嘅元素，我覺得係樹，同埋佢咧呢排咪好運動型嘅，同埋佢好堅強咧，我覺得樹嗰啲，同埋佢好鬼骨嘅而家，好鬼筋肉咁樣，咁其實樹嗰個形態咧，即係佢令我關係到啊，係啦，即係其實係佢個嘢 即係佢個人嘅個形態所有嘢，係係啦，個軀幹都令到你覺得，咦，同樹好似吻合到。 吻合到。咁另外就係你記得嗰個 LED wall 咧，個屏幕係好高好長噶嘛。係係係。咁其實就係、是、有棵樹嘅時候，我就喺度玩，我其實我覺得佢咧就唔適合一啲正常嘢嘅。咁咧我就覺得咧佢要俾觀眾個眼仔咧有個刺激啲嘅感覺，即係同平時唔同嘅、啊。明明一塊大窩你可以砌到正正經經嘅，咁而家我哋就將佢砌長。其實我都有諗過打平嘅，打平框住佢嘅。咁、啊、好多做咗好多個 version， 亦都將佢拆散到一行行、一條條咁樣。咁最後尾諗到棵 jam 咗棵樹出嚟嘅時候咧，打長係最襯咯。 係 啊，咁跟住就再玩一啲下一步就係再玩一啲。高度咯、 嗯， 你見到有一級係高咗好多啊！咁而地下都其實我唔知道觀眾睇唔睇到嘅，但係因為地下其實個地下係鏡膠嘅，咁我就想玩一啲倒影同埋玩一啲燈光嘅反射， 係、啊、 咁其實嗰啲我唔係想刻意去做，但係只不過有個元素，當你睇嗰個畫面嘅時候，咁就其實點樣都比打落一個黑色地下同埋或者打落一啲。普通木嘅地下會唔同，其實我都係玩緊視覺，我唔係話想一樣一樣嘢話俾人聽咯。咁、你見到棵樹就見到棵樹，有啲人可能唔覺得棵樹特別噶。咁但係點解揀棵白色就係佢亦都係配合到燈光咯。 因為打咩顏色落去就有嗰個氣氛。 係啦，同埋佢著咩衫都襯到咯，百搭百搭啊嘛。係、 哦、 啊，咁佢又唔會襯一棵正常嘅樹咯。再講翻就 咁，所以就有一棵白色嘅樹喺上面。因為我一入場嘅時候就見到，咦？幾特別喎、啊！我即刻會有一個好奇，就係呢個 show 會做啲乜嘢呢？之後發生嘅咩事呢？棵樹會點樣樣咧？咁我覺得棵樹真係好有功能啦、啊，上面係、啊， 同埋都係有一個佢心靈嘅自修喺度咯。即係原來心情同音樂係真係好，即係我見住呢個朋友真係一路進步一路 strong。我哋啱啱去完睇 YouTube 啫嘛。 OK， 所以你聽阿 Carmen 頭先講，譬如以盧巧音呢個 concert 做例子，你見到啦，無論個歌手嘅性格啦、外形啊，然之後佢嘅音樂啦，跟住嗰個中心嘅 message 啦，所有嘅全部就係你要諗下，究竟原來嗰個台，原來咁複雜嘅背後。 遇過抑鬱嘅人會顫抖，終於識得執子之手。受過催逼的人會知前進或退後。從匆匆的匆匆的半生，能想起一生，在最後，在最後，但願我靈魂沒有生鏽。是两袖，越过心中的地与天，疑信未来忘了诅咒。回忆是我的温柔，时光竟闪得剔透。而有时候，狂雨后，唯让我抬头望到星宿。愿那些不。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港岛区和新界东补选被取消提名资格的周庭和刘永康之前选举呈请得席，法庭宣布随后当选的议会阵线欧诺轩和新民主同盟范国威是非妥为选出。终审法院今朝早拒绝批准欧诺轩和范国威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意味两人丧失议员资格。周庭在社交网站发文，对终审法院拒绝批出上诉许可感到十分遗憾。他批评政府作为整场政治筛选的始作俑者，在现行司法程序下就无需负上责任，但要民选议员和十几万的选民负责。他又认为法庭不信纳欧诺轩是 Plan B， 是现时法律制度的限制，无法处理政治荒谬的现况。他感謝歐諾軒當日臨危受命，負起補選的重任。八一一在尖沙咀反修例示威中，右眼受傷的女子提出司法覆核，要求警方提供索取她醫療報告的手令副本。高等法院駁回有關申請，申請人需要支付訟費。代号 K 的受伤女子在八月的示威活动中怀疑被警方的布袋弹击伤，警方之后向法庭取得手令索取 K 的医疗报告。法官颁下判词，说警方不向 K 出示手令属于合法，申请人没有独立权利要求警方向他出示有关手令。法官指出，即使警方拒绝出示手令，亦都不会妨碍 K 提出诉讼的权利，申请人仍然可以按法例中的现行机制质疑手令的效力。香港航空有七架闲置飞机被机场管理局扣留，以保障财务权益。港航回复话，正是进行网络整合，部分飞机现时未有服务编排，并在机管局的安排下暂时停用，但目前营运仍然正常。机管局寻日表示，被扣留的飞机最近几个月已经无用作载客用途，是根据机管局条例第40条作出有关的决定。条文表示，如果没有向机管局或者附属公司缴付任何费用，机管局可以扣留飞机以待付款。如果没有在扣留的60日内付款，机管局可以出售有关飞机作为抵偿。有團體在中環遮打花園發起集會，批評證監會濫權，漠視股民權益，大約有200人參與。參與人士舉起標語和橫幅，高叫停止濫權、立即復牌和還我血汗錢等的口號。幾名防暴警察在場戒備。小股東權益關注組召集人劉東林批評， 证监会在没有明确公开的原因下勒令中国鼎益丰等公司停牌，导致小股东蒙受损失。关注组说已经去信立法会金融服务界议员张华峰，要求他在议会质询证监会，又表示会动员一万名小股东一人一信，要求立法会召开公听会，希望证监会代表回应小股东。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明日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8%。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10点，升302点，总成交金额888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6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71元，升11.2，盈富基金28.05元，升3.5，中国平安92.55元，跌5仙，建设银行6.57元，系升1.1元。阿里巴巴203.8元，升2.8元，小米集团10.66元，升1.4元，美团点评105.3元，升3元，中国铁塔1.74元，升9仙，友邦保险81.55元，升5.5元，工商银行5.86元，升1.3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91元，日元109.59元，瑞士法郎0.983元，澳元0.686元，加元1.317元，新西兰元0.66元，人民币7.002元，英镑对美元1.327元，欧元对美元1.114元。日经平均指数报24066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730元，冇起跌。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67美元，卖出1477.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湾仔运动场，坚拿道天桥过海就排到去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啦，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路面方面喺港岛东区走廊去翻中环方向啦，落去维园嗰段咧就慢车嘅。喺九龙方面啦，窝打路道咧去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去到亚街路街。太子道西同埋亚街路街咧去翻大角咀方向都系慢流。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多，龙尾康庄道桥底。观塘道去油塘方向啦，由裕民坊一段咧开始挤塞嘅。而家龙尾就去到牛头角下村，咁啊影响埋咧协和街落翻去观塘道都系慢车啦。另外启福道落翻去观塘道咧，亦都系慢车嘅。另外特别提提大家咧，观塘绕道啊，来回方向由九龙货仓至到观塘码头一段咧，来回方向都系慢车。咁特别系观塘绕道去翻油塘方向咧，而家龙尾就排到去 Mega Box。最后环保署提醒你，欧盟三期柴油商业车的特惠资助申请截止日期已经延长至到2020年6月30号。好啦，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音乐，有快乐，有快乐。 骚动音乐，骚动梁咏琪。 我成日都觉得每一日都可以情人节，每一个晚上都可以平安夜。其实你平时回到家都是一个得到平安的地方。因为首歌我最喜欢的一句就是感情填平白天的不安的一句。有时回到家你有家人的安慰，其实可以填平你白天所有的不安。 感情填平白天的不安。 如果你想知道更多每首歌背后的故事，就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到5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骚动音乐。 咦，你是不是发短信叫我帮你买点数卡啊？ 没啊，肯定是有人冒认我啦。今天有人冒认官员打给我， 吓我话我被通缉，要汇钱去协助调查。 听讲仲有骗徒会氹人祈福，又喺网上交友，最终都系想呃人钱。 骗徒手法层出不穷，我哋要时刻保持警惕。 遇骗案有怀疑，即刻打去警方防骗二咨询热线18222。 第42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进步奖， 一位歌手陈礼 ，Color。 穿起西装，穿过马路，失去初心就已经错路。 我哋其实都想 keep 住每一年都开演唱会，咁、但系现实问题就今年个演唱会都相隔咗两年， yeah. 所以可能大家乐迷都会有多少期待啦，我哋自己都会督促自己都会紧少少。 咁多年嚟其实反而今年尤其是个演唱会啦，即係个 feedback 系好好嘅。咁变相嚟讲即係靠班乐迷去俾返一个好大嘅信心我哋四个囉、 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苏同音乐。 听歌就要睇路，谁能做到要为耳朵做天地打扫。常在大雾，有那些阴云听不到，音色为我开路，谁能共舞？阿婆会听我倾诉，细声讲，大声笑，无需问，毫无烦恼。苏味道， 香港几时都有好音乐。任由音乐骚动你，由你骚动音乐。星期一至五下午三点至五点 ，Eric 严琼骚动音乐。 成日讲这个世界没有说没了边个不得，其实在音乐的世界里面，没有了他们真是不得。 如果没有你，日子的 骚动音乐，冇咗你唔得。 翻嚟下昼三点四十分啊！骚动音乐由我哋今日冇咗你唔得嘅嘉宾 Carmen 系一位舞台设计师嚟嘅。 系啊，喂，但我想问下 Carmen 咧，头先你都提过就系同阿卢巧音嗰次喺 concert 上面嘅合作啦，个台点样谂噶啦？但系前排你咪都系同阿周国贤系有合作噶？ 近期中間咯，再之前就是 銀河鐵道嗰、那個， 係銀河鐵道， 係 我覺得咧呢、這個世界真係有個咩宇宙嗰啲吸引力法咧，吸埋都係癲噶啦， 即係你哋都應該係好 experimental， 係啊係啊，你聽佢啲歌你就知啦， 係。 真係好難唱到 K 嘅，原來真係要夾 band 嘅。 但係譬如嗰一次咁，周國賢咁，你已經知道，咦啊銀河鐵道喎、 啊。嗱，嗰次係兩次嘅經歷嚟嘅，因為咧第一次就係、是阿姑同埋麥婉欣啊嘛。咁第二次就係男仔班底嘅。 係。 對於我嚟講啊，咁佢哋自己本人應該唔覺得嘅，我就第三身啦、啊。 係。 咁好唔同嘅，好女仔同好男仔嘅 Andy。咁上次最勁，仲間我覺得最勁係咩咧？ 係 麥花臣個地下，唔知你記唔記得係藍色噶嘛？ 係啊， 即係好靚嘅藍色嚟噶嘛？ 係，即係嗰啲典型嗰啲運動場嗰啲藍色噶嘛，因為佢本身真係運動場嚟嘅。 跟住我哋最勁就係用咗個藍色啊，成個景都係呢個藍。 系， 系啊，咁嗰次好玩，嗰次好男仔啦， yeah. 蓝色啦，跟住最后尾同即系导演嗰边 jam 咗喺一啲，佢哋个开场个 video 竟然系一个水底啦，跟住我搞错，你咁配合，系咪？即系衬到绝啊！咁入边有好多我哋嘅回忆啦，因为我哋都同一个世代嘅人啦，听嘅歌差唔多啦。咁其实中间入边咧，就我觉得好玩嘅就系我哋摆咗好多密码落去嘅。 即系你要听开周国贤嘅歌，而喺佢音乐入边 系周国贤中意嘅密码。 哦， 即系譬如佢后生嘅时候，第一次见高佬啊，嗰、个 band 房个门牌啊，中意听咩 band 嘅歌啊，突然之间有张银色嘅凳啊，点解啊？同埋我唔知道你哋有冇留意嗰個有個，其實好多人都唔知道，我做得唔好， 所以你快啲講嚟。 就係有一個有個燈帶咁樣嘅嘢嘅，其實最後尾個故仔揭開咧，就係其實 嗰個畫線圓形畫線咧，其實係一支吉他嘅入邊望翻出嚟。 哦， 係啊，其實我哋全部人都喺個吉他入邊望翻出嚟，但係呢一度就比較未講到咯，因為我哋有諗住 rewind， 我哋有傾過之後要點樣做好啲，但係到而家都未有機會。即係有陣時除咗設計之外，設計點解好玩？其實因為就係有密碼啊嘛。嗰啲密碼可能未必人哋睇到，但係人哋一睇到你又覺得哇咁樣啦。 係 啊，係 啊，即係嗰種 get 到喎。係 啊， 咁樣 咯。係啊，咁有啲嘢又唔係要一定人嚟知，因為其實都係最緊要係個音樂行先嘅。呢一樣我覺得係最緊要、最緊要嘅。如果一個音樂會嚟講， 但其實做得好嘅時候，就係令到首歌可以昇華咗好。 冇錯，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即係譬如之前周國賢又係周國賢啦，嗰個圓形其實好搞笑噶嘛，即係銀河鐵路嗰次咧，嗰個大圓形點樣嚟咧？就係開會嘅第一次同導演佢哋，咁阿導演個咖啡杯咪墊住有張紙嘅，就印咗啲咖啡杯跡啊，咁嗰圓形就係咁樣嚟嘅。 哦， 啲真係藝術家先諗到 嘅，係我哋藝術家嚟嘅， 係我哋見到跡就會拎走噶啦。 卡文，你有嗰啲 show 嗰啲相噶嘛？ 有。 係咯，嗱，我哋一陣轉頭問阿卡文就可以將嗰啲相你擺埋上去，咁你就可以即刻嗱，你聽住嘅時候你就邊個圓形啊？你就知道，原來係咁樣嚟嘅。 係， 因為我成日覺得問一個 artist 咧，就係你嗰個 thought process 咧，你就會幾估唔到，原來一個杯墊上面有個跡，然之後就變咗喺舞台上面嘅一部分啦。咁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有趣嘅事情嚟嘅。 过一家廉价左太和我通处游，出苏格宾到餐店和我花去零碎的诉求，你过路像又喝啖酒，初识女生拍拖要烦你车我陪我翻转头，心焦虑想发癫，我们再开往遥远的山头，仰望外太空共策划来年要去到高山开个唱吧，你要当身边吉他手，世界上有边一个与我一起同做大细路，到八十岁跟我爆记飞车胡乱地跳舞，要是我极忘乱到似就快空尽定数，你的家长目前七在手后一个直做。 我想知咁你如果以系流行音乐嚟计啊，咁你第一次做系一个 concert 系边一次啊？其实 流行刘德华先生。 哦，系啊。咦，你一嚟就係 A list 嘅咯，又係。但嗰次你參與程度係即係跟師傅學嘢嗰種啊，定係咩啊？ 08年定07年佢個演唱會，紅館。 係係係。 咁之前應該都做咗一兩次佢一啲同一啲佢代言嘅產品嘅 show 嘅音樂會啦。係啊，好緊張嘅第一次見佢。 係。 含羞答答嘅我。 睇唔出啊！ 想象唔到。 頭先我一路都係硬朗嗰陣嚟噶 嘛。好咁嘅嘢，即係人都睇得出。我一見到佢，我就坐到好直，好乖咁樣啦。 係。 咁同埋佢好友善，即係第一次佢可能見到，可能我見到我緊張，佢又變魔術俾我睇咧。 哦。 可能我個樣太衰啊嗰日。咁跟住就好幸運地，佢即係都大家都繼續信任啦，佢啊導演咁樣。 係。 咁跟住就。好榮幸咁做到第一次嘅紅館咯， 係，因為我都好幾好奇就係、是，譬如嗱好多歌手好想就係紅館啦，咁但係其實而家近年都多咗好多係細場做嘅 show 噶嘛，咁會唔會細場嘅時候可能發揮嘅空間又會多啲，定係點樣樣嘅咧？其實 對於我嚟講都係一笪空嘅地起啲嘢上去。 冇所謂嘅，因為可能其實係原來冇嘅，即係對於你嚟講，其實都係咁砌㗎啦啲嘢。 係啊，都係咁砌㗎，真係。即係由我第一次，譬如做會展，做狗展，即係嗰啲叫做大啲啦。咁我都係即係都係一笪空地嚟啫嘛。我但係最勁，我覺得第一個 impact， 我覺得最勁咧就係、是，做設計師最緊要砌咗啲觀眾席先咯。 观众席都系你哋砌嘅， 系啊系啊，第一件事啊， 即系个 floor plan 都系佢搞啊嘛。 我反而咧，即系揭开咗舞台啊，即系入 theatre 入舞台做嘢，有晒位噶啦嘛。咁原来做嗰啲大 show 咧，第一件事第一啊吓。 負一添啊，但係負一件事係砌好觀眾席俾佢哋賣飛先。 哦，咦？呢、這個真係估唔到 啊！我覺得我係唯一唯一，我覺得最嚴重要學識嘅呢件事。 係、okay ，但係個難度喺邊度咧？即係要砌觀眾席，因為你要 maximize 佢個 profit， 所以你要畫最多個位置定係咩？係 啦係啦，即係譬如紅館，你就首先大家第一件事可能傾三面台、四面台定點 啦。係啊係啊係啊 係啊！咁四面台就開得最多位啦。係 啊， 咁嗱聲開咗啲位啦。咁即係你個設計就喺嗰個 area 度發生囉。 哦 ,ok。 係係啊。 係喎、啊、因為其實你嗱譬如而家紅館你都好多玩法啦，即係有典型四四方方一個台。咁而家譬如你就算同阿明哥嗰次咁係一個 runway 咁樣打橫發出去嘅 ,Sammy 嗰次有 T 字位咁樣嘅。咁你有啲人中間就可以擺到啲人啊，有啲又唔得啊。 係啦。中間你突然之間設計可以開翻啲位咧，搶購 係、 哦、真係 係啊， 係啊， 好勁啊！我覺得我所以嗰陣時第一次做，我覺得哇，係哦咁樣，因為即係設計對於我嚟講，我個人就比較你話冷靜又乜都好，即係我覺得我只不過個笪地方大啲，我專心啲做，俾、yes. 再努力啲，同埋一齊合作嘅人即係一定勁過啦，前輩啊，個個都。咁我就謙虛啲咁樣咯，唔好咁得戚咯個人，係啦咁樣啫嘛，係啊咁，同埋其實華仔教咗好多嘢嘅， 係 即係佢其實佢真係好鬼勤力噶，佢、 嗯、 真係會話俾我聽呢啲位又好錫啲 fans 噶嘛，呢、嗯這個位好重要噶， 握、哦、 手位嚟， 係啊要近啲噶，即係佢教咗呢啲嘢咯，係係啊係啊，咁點樣出入啊？佢要點啊？我要點樣先至可以？講到呢個故仔啊，佢真係會捉住你隻手講，啊，我要咁樣飛起，咁樣掂，嗱、啊，你同我諗呢一塊布咁、哦、樣咯。好犀利㗎！ 因為其實頭先我哋一路以為舞台設計就係你真係擺啲嘢喺上面啦，但其實你係影響埋個歌手同觀眾嗰個互動 啊，係啊，係講緊，其實我哋都講緊故仔嘅，同、嗯、燈光一樣咯，嗯、音響都係，係譬如喇叭嘅擺位啊，咁佢需要好多㗎嘛，咁如果我個台唔配合，咁又係大家都各自擺各自嘅嘢。 嗯 咪唔靚咯，咁、啊、即係譬如燈光佢掛嘅嗰啲 truss 咧，即係對於我嚟講，佢都係一個視覺上報警嘅作用 部分。嗯、 即係譬如上次周國賢即係中間嗰次咧，阿燈光設計師我好中意燈光，阿倫好中意佢，佢啲燈好靚。咁佢嗰次就幫我哋加咗一個。伸延咗一個一個龍門架出去嘅，咁嗰邊我哋其實起唔到台，如果起到都要花費好多錢或者時間，因為你知而家冇乜唔夠時間 set up 咁啊，成日都咁同埋都太闊，可能個視覺 sight line 太有問題。咁阿倫就加闊咗呢一個，哇！跟住我睇翻啲相成咧，現場咧，你淨佢幫我哋成個台。拉闊咗， 係，因為就算睇麥花臣啲 show 咧，即係以前你就係覺得啊，個台就框咗喺地面又咁闊啦，咁通常就係上面就係嗰行燈，但係近排你睇好多啲 show 咧，就係佢啲燈會延伸曬喺觀眾嗰邊掛咗幾排啊，咁你成個睇落去成個觀感就哇闊好多， 係啊，即係慢慢大家一齊進步啦。 世界缺乏爱，其实世界到处也是爱，要开心放开悲哀，你有勇气接受我，然后你要试试抱紧我，亲亲我，时常亲我，你啱啱跟我刚刚转眼热烈地盛放，要热烈地为爱闯祸，世界变了，继续爱，无论个个笑我，继续爱，将一对成为一个，藏在我的臂内，疯癫的解放，用我这一生浓情地说。 唔係，因為而家睇即係睇好多 show 啦。近年就係 LED 係一個好重要嘅元素啦。 LED wall 定 LED 燈帶？ wall 係因為而家以前就係一塊喺後面咯。咁而家佢有唔同 shape 嘅。 跟住又可以你係擺十塊八塊喺上面砌唔同嘅嘢出嚟嘅， 又可以喐嘅。 係啊，呢個又係一個新嘅，即係呢個都算係近年一個新嘅 trend 啊。 其實都玩咗好耐嘅，不過而家越嚟越去叫做咩 multimedia 嘅元素越嚟越多咯。咁其實譬如我自己都有去做一啲即係團咧。咁去揾一啲贊助翻嚟，大家去我去試新嘢咯，喺嗰啲團度，同導演啊，同即係 嗰啲團即係一個 tour 咁樣。 即係盡念二十面體咁樣，係係係。咁阿導演藝術總監佢哋又好中意試新嘢，咁大家互相試，因為其實都係發光嘅元素，係啦。咁嗰啲元素我哋點樣用咧？即係除咗佢係一個窩嘅時候，佢可以係一啲大廈幕牆出邊咁疏嘅嘢，又或者係一啲燈帶啊，各樣嘢。同埋點樣控制？咁、我哋其實做舞台設計都要知咯。再進一步就係、我傾曬啲 idea 就傾 budget 啊。原來我唔夠錢啊。咁我哋點樣？即係但係我哋已經有個 base on 一個大家覺得勁嘅 idea， 咁去發展咯，去 develop、其實我都冇所謂嘅。諗到天花龍鳳，跟住睇 budget 係呢個係一定要嘅過程嚟嘅。即係細個嘅時候會打擊嘅。你諗曬啲嘢，好開心啊！咁跟住最後唔夠錢咯。 大家就諗辦法點樣贏到件事咯。我哋 係而家 跨過到嗰一步咯。 係啦，冇錯。反而係唔好俾個錢去令到你。即係揞住諗唔到啲創作先，諗咗個創作先，個 idea 係最值錢。 我淨係可以將呢種精神啊，喺聖誕交換禮物呢個時候，$100 budget 買啲咩啊？咁 $100好多啦。 咁你就可以諗啊，我點樣去 work around 呢個 budget？ 冇錯冇錯， 但 係 有心意咧咁 好痛苦啊！呢個過程真係諗下都覺得。 所以其實阿Carmen， 你而家都即係除咗只會做 show 啦，咁會都會即係花好多時間。喂，咁我都睇 show 啊，諸如此類。喂，香港又好，亞洲又好，周圍飛都好啦，因為剛才都說跟羅鑫睇完 YouTube 而已嘛， 是啊是啊， 咁 之前剛剛看完小巧啦，他就是蜜花神啦，咁我自己看的時候都會嚟緊阿 Matt 個 show， 我個 design 咁樣擺到啊，幾好睇喎，唔係即係一路睇一路其實互相學習啫嘛， 啱啱啱， 係啊，今次佢哋又俾咗阿謝國維即係阿 Victor 佢哋俾咗個我其實喜歡坐高嘅， 係，因為可以睇到個台啊， 係啊，最好咧就 panel 位後邊添 ，exactly。 即係高過嗰邊係好嘅， 係即係高啲睇多啲嘢。有陣時我即係譬如我哋做後台啦，都算咁啊，睇埋啲出入啊，哇，係啦係啦，哦嗰度穿崩，我下次我注意一下先咁樣咯。即係我會睇埋呢啲嘢咯， 係 好八卦喎，真係。 咁通常開 show 嘅時候你？ 我會響到㗎，通常 即係你淨係有一個觀眾嘅心態喺度睇啊，定係你都會喂唔係啊嗰度仔做啲嘢留咗咁多咧？ 會啊會啊，好煩㗎我。即係如果譬如兩三場嗰啲咧，一直俾 notes 咯，煩過導演。 即係第二場就要好啊，第一場我哋點樣可以？ 係啊係啊係啊係啊。同埋我成日覺得如果我響度啲嘢會，即係我覺得死物都有情感啊，係啊都有情感啊，你響度。佢哋會怪啲，係啊， 係啊，我都明嘅。我做 show 嘅時候，我成日擺啲音響啊， 要同佢哋傾下偈，真係嘅，真係要傾偈噶，真係有性噶，真係有噶。 咁如果有一日你睇 show 嘅時候，見到一個女士 喺度 同我舞台傾談， 唔好驚， 你知嗰個應該係 Carmen 啦。 真 係 乖乖地 嘅，係啦。咁啊，多謝曬 Carmen 同我哋分享咗一啲喺舞台設計上面嘅一啲嘅心得啦，同埋啲故事啦，咁樣。多謝曬你今日 ，thank you。 想你這一秒，因你我心跳，給我多一秒，懶理其他，只可跟你抱緊了。我最愛聽你心跳，與你每一秒，如何留住這一些。 失去你，我不懂处理，自己。 想你这一秒，因你我心跳，给我多一秒，懒理其他，只可跟你抱紧了。我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爱慕你意外所有，也像是虚构，因聚只迷离我。假使一天一切都要走，必定下来与你把我带走。最爱听你心跳，与你每一秒，如何留住这一些美妙？ 向佢开枪。警方话三人嘅伤势系由爆开嘅催泪弹导致，否认使用实弹或者橡胶弹。又解释当时有大批民众示威并袭击警察，警方拘捕十人，唔包括学生，形容警方嘅行动系最大嘅克制，最少嘅武力。天气方面，一股较为温暖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温暖，吹轻微至和缓的偏东风。展望听日日间温暖，晚上东风增强，随后一两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65%。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17点，升309点，总成交金额976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6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2.2，升12.4；盈富基金28蚊，升3毫；中国平安92.5，跌5仙；建设银行6.59，升1.3；阿里巴巴203.8，升2.8；小米集团10.68，升1.6；美团点评104.5，升2.2；中国铁塔1.73，升8仙；友邦保险81.8，升8毫；中国移动62蚊，升3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79，英镑10.326，瑞士法郎7.928，澳元5.342，加元5.915，新西兰元5.136，欧元8.6817。每百日元对港元7.10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9.886。日经平均指数报24,066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7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6.91美元，卖出1,477.6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嘅龙尾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嘅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七咸道北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都系喺北拱街。 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干诺道中去西环方向近住交易广场那里是车多的，龙尾一路排到去演艺学院对开。在九龙方面，观塘绕道去旺角方向现在已经疏通了，但是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码头那段仍然都是车多缓慢，龙尾去到九龙货仓。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跟住裕民坊那段依然都是慢车，龙尾仲长了去到接近德宝花园。窝打老道九龙塘段来回方向都是挤塞，龙尾分别在创资中学和军营。太子道西去大角咀方向跟住弥敦道都是很挤塞的，龙尾一路排到过去九龙城，过了富豪东方酒店。亚街老街去大角咀方向近住弥敦道都是挤塞，龙尾窝打老道口。洗衣街去太子道西方向就慢车，弥敦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亚街老街那段龙尾排到去界限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在果栏。最后卫生署提提你，医学证据指出体能活动可以预防认知障碍症，职业司机应该要未雨绸缪，每一日都要喐一喐。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妈，你见唔见我嗰个粉红色盒仔啊？ 冇见过、啊，好重要嘅咩？ 用嚟放补充剂噶，我由今日开始进行减肥大行动，实行补充剂当正餐饮食，咁我咪会好健康咯。 补充剂唔系咁用噶，你想吸收唔同嘅营养，应该从日常嘅饮食中摄取。无论喺屋企啦，又或者出街食饭，都要记得健康饮食嘅原则，咁先系正确嘅方法啦。 卫生署香港电台健康香港2025。 明明冇病，但成日打乞嗤，眼瞓兼周身痕，可能系 IAQ 即室内空气质素未够好。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喺2019年7月更新咗啦。之前参加了计划的场所要在5年内转用新的检定指标。我们很多时间在室内 ,IAQ 好了，工作效率高一，通风好了，做运动更有力，人都精神一点。IAQ 好一，健康好一点。 时间嚟到下昼4:10啊，4点钟之后骚动音乐，翻嚟我哋要连线去北京啦。 要再去边界就刮风，要看穿黑暗就刮雾，要扑进都市或废墟，可否刮去挣扎？要索去相同就结痂，到处有狠心的掌掴，或听到熟悉的恐吓。世界没有很太平，叫我习惯惊醒，刹那就丧失理由年轻，四周狠狠刮下我的笑容，面目在变化，狠狠抹下我的脸红，就剩低坚忍吗？明明很青春，回头很沧桑，成年转眼就到达，呼吸也是他。 今日有王贤最新的派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刮骨。一阵连线去北京介绍的女歌手呢，都是有这一种质地 的。有块粉碎就刮骨，有某种恶臭在空洞，变化了姿态或五官，身躯未变平。 情，叫我习惯惊醒，刹那便丧失理由年轻。四周狠狠刮下我的笑容，面目在变化，狠狠抹下我的脸红，就剩低坚忍吗？明明很青春，回头很沧桑，成年转眼就到达，呼吸也是太多困难，成长仿似病化，有张笑容，若是没有 王然最新派台作品，那个名称叫做刮骨。 骚动华语乐坛， 今日同我哋连线嘅地方系北京。 骚动音乐华语音乐连线，今日去北京，欢迎三社先，好似好耐冇见啦。三社你好啊 ，Hello Session 你好。 好，大家好，大家好，又见面了。 系啊，又见翻三石啦。三石今日想介绍呢个歌手咧，即系我觉得好似之前一路都有 keep 住提起呢个名嘅。即系 Even 之前讲啊，林忆莲嘅时候都有讲到，即系喺音乐嗰个方面啊发展咧，我谂其实都真系几唤醒得到大家对一啲音乐嘅注意嘅。而且都系内地嘅女歌手啦，佢就系袁娅维啦。咁样问一下三石先，点解今日特别想介绍袁娅维先？ 好，因为他的新专辑就是。是好听，属于完全不用费脑子就非常放松的一种好听。 系，因为新专辑非常咁好听嘅，即系完全唔使谂啊，就觉得哇，真系好好听，即系冇其他任何形容词啊，就好纯粹地好想同大家分享一下。 咖啡越喝越淡，是越看越烂，怎么可以留住好感？我没有隐瞒，你心里早已有答案。就算答案总是伤感，我们不亏不欠，在遇见之前，谁也没有谁待在身边，就洒脱一点，别浪费时间，说爱你也不过是欺骗。I'm looking out for you, you, you, looking out. 新嘅专辑先， 他这张专辑名字很好笑，叫一二一二，就是12月12号，又或者是一个别的什么样状态，因为他本身是12月12号生日的一个人，所以拿自己的生日当做专辑的名称，其实还挺自我了。然后他又觉得说12:12刚好是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开叉， 嗯， 然后又觉得是很多符号性的东西，嗯，总之他觉得是能代表很多的东西，但我觉得哎，就是一个噱头而已了。但是就是抱着这种可能没有什么期待，或者是说有点看不上这样的心态去听这样一张很奇怪的专辑名字， 嗯， 就发现每首歌哎，编曲还蛮有趣的， 嗯， 而且袁娅维唱的是好，这个是大家都公认的嘛， 嗯， 主要就是编曲方面做得很瘦，然后又做得非常的很多那种黑人的元素，然后我就觉得他真的是就是国内鲜少能把这种西洋的音乐元素玩得还挺入流的一个人。 嗯，头先三石讲到呢件事我觉得都几得意嘅，1212啊，袁娅维最新嘅专辑名叫做，但系其实咧12月12号咧系袁娅维嘅生日嚟嘅，咁我又觉得哇，好似即系呢个数字排列得好整齐啦，系标到睇又系个 V 字啊，咁样诸如此类，即系佢会觉得好多嘅一啲嘅概念或者感觉上好啲玄妙嘅嘢喺当中啦，咁大家一见到呢个名字就觉得都系夹硬讲嘅啫，求其改嘅啫咁嘅感觉，但系点知咧，即系其实啊，三石听落之后发现，诶唔系，其实啊，原来袁娅维喺呢只碟当中咧，即系都系发挥咗我哋之前一路都话好欧美啊，成个编曲系好苏嘅，嗰啲嘅音乐都做得好好啊，咁样，即系诶呢一种好欧美式嘅嘢，其实系咪内地女歌手嚟讲咧，袁娅维算系好？好标志性的一个女歌手呢， 她在内地其实她最红的歌曲还是一首翻唱香港的歌《说散就散》，但是大家认可她的音乐能力是因为她经常跟Jazz Band 一起玩啊，很多爵士乐队会跟她合作，或者是就是她跟很多黑人乐手都有很好的交情，大家一起加班啊，就这样子。可能他本身嗓子是很适合这样的东西，而且加上他以前就是在出道之前玩乐队的时候，就是跟很多的爵士乐手做朋友，包括跟一些玩 R&B 的朋友做朋友，这样子可能跟朋友之间相互影响就到现在的这样程度。所以他的音乐本身属性是非常的西洋化，但是红的歌反而是一首翻唱的广东歌， 有啲可怜咯，啊。因为头先阿三岁都讲到话，其实可能内地人啦最认识袁娅维一首作品啦，就系即系香港歌手嚟嘅，叫 JC。咁 JC 之前嗰首《说散就散》，袁娅维翻唱过，咁大家都觉得翻唱得好好精彩啦。咁但系其实音乐嘅本事咧，又系好得到，尤其是独立嘅一啲嘅音乐人嘅认可啦，咁样。 抱一抱，再好好觉悟，不能长久。好不好？有亏欠，我们都别追究。算了吧，我付出再多都不足够。我终于得救，我不想再牵愁。没办法，不好吗？大家都不留下，一直勉强相处。总会累垮，说不上爱别说谎，就一点喜欢，说不上恨别纠缠，别装作感叹，就当作我太麻烦，不停自己受伤，我告诉我自己，感情就是这样，怎么一不小心太疯狂。就算错过，再喝一小壶，勉强起我，还算不错。但我不在，你会不会难过？你够不够我这样洒脱？ 咁喺呢只专辑当中，即系有冇边一首歌啊？我哋三石好想介绍俾大家听下嘅，即系喺阿袁娅维呢只最新嘅专辑《1212》当中。 他这张专辑目前为止只有六首歌，但是我听他工作人员讲说，后面有可能还会有英文歌放出来， 嗯， 但目前全都是中文歌了。中文歌的话，我自己会想要比较推荐两首，一首是第一位置的叫《我爱》，另一首就是第六位置的叫《来》。这两首歌我都觉得做得非常有趣，它里面有很多很实验的那种电子音色，然后做起来很像抖音的那个效果，可是它 声音一进来呢，又唱的又觉得很有 party 感，然后又很空灵。对， 嗯，我仲好记得我好耐之前做一个内地女歌手嘅访问，咁嗰阵时我就问啊，有冇边位内地女歌手都系你系好中意或者好欣赏嘅咧？咁样，咁佢就即系直接讲咗袁娅维呢个人啦，因为佢觉得其中一样嘢就系佢有机会可以发掘到自己声音嘅唔同嘅一啲可能性啊，咁样，咁都问一下三蛇，即系呢种类型嘅女歌手或者呢种方向发展嘅女歌手，内地有冇其他歌手都系谂住行紧呢条路噶？ 如果大家的审美在一点点提高的话，我觉得他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认可。 嗯， 而且他玩出来的那种西洋音乐就味道很棒，但是又没有给人一种就是中国人唱西洋歌的感觉，而是觉得好像他的本身的那个中国特色和西洋特色结合的恰到好处。 嗯， 他有这样的一个掌控力，然后那个咬字、那个发音还有那个嗓音的那个强弱度的掌控，我觉得是能把音乐其实唱出中国味，但是又保留很好西洋的那种 soul 感，我觉得这个很重要。 喂，这个都真系几紧要嘅一件事嚟嘅，就系、是、其实华人嘅歌手身份啦，但系你发现其实喺唱呢啲好欧美嘅音乐嘅时候系冇任何即系东方文化嘅痕迹，咁我谂呢个系即系佢做得好足啦，我哋话即系足料嘅一个音乐嚟嘅。 soul 这个东西目前来讲的话，袁娅维在国内真的好像比较首屈一指的，没有什么女歌手能跟她抗衡的。 嗯、 男歌手我倒会想到有方大同。 哦，咁其实都真系，我觉得有自己风格，甚至乎系冇人做到呢一种风格咧，一定系未来会有好好嘅发展啊！即系最起码有自己嘅风格，一听呢种音乐就谂翻起嘅就会系袁娅维呢一位歌手啦，好嘛？咁我多谢晒三姐先，袁娅维啊，希望大家即系香港听众都可以记得嘅呢一位内地女歌手嘅名。我哋下一次再见，拜拜， 拜拜，拜拜。 不自觉地笑起来，多诱人的姿态，绿色口红跳出来，沾染一些色彩，白白的悠悠的月亮，要成幻想的幻想，是一滴滴落的汗水，有一朵花瓣 最新专辑当中的作品啦，亦都系头先三石的介绍。歌曲名称叫做《爱你》。 都可以慢慢来， 呢啲咁嘅質地嘅作品咧，咁最近廣東歌都有一首嘅。 愛上你夜滿劫數， 專啲離行藝啊！ 如沉淪沒日下浪漫跳舞， 全息空間。 碰唇同恐懼學懶理勸告，入夢幻煙火四散成獨舞。你懷疑我懷疑你，我人性也如此，不放肆不滿意，哪個純潔都無恥。你猶豫我猶豫你，我前想怕從此脫去理智，而誰又願制止？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立法会港岛区同新界东补选被取消提名资格的周庭同刘永康之前选举呈请得席，法庭宣布随后当选的议会阵线欧诺轩同新民主同盟范国威是非妥为选出。终审法院今朝早拒绝批准欧诺轩同范国威提出的上诉许可申请，意味两人丧失议员资格。周庭在社交网站发文，对终审法院拒绝批出上诉许可感到十分遗憾。他批评政府作为整场政治筛选的始作俑者，在现行司法程序下就无需负上责任，但要民选议员和十几万选民负责。他又认为法庭不信纳欧诺轩是 Plan B， 是现时法律制度的限制，无法处理政治荒谬的现况。他感谢欧诺轩当日临危受命，负起补选的重任。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回复查询的时候说，根据立法会条例，欧诺轩和范国威在上诉程序终止当日，即是今日起，不再是议员。按照立法会条例第35条，立法会秘书处必须在知悉议席出现空缺之后的21日内，即是明年的1月7号，借宪报公告宣布立法会议席出现空缺。发言人表示，选举管理委员会将会按法例要求和实际情况考虑是不是安排立法会补选。8/11在尖沙咀反修例示威中右眼受伤的女子提出司法复核，要求警方提供索取她医疗报告的手令副本，高等法院驳回有关申请，申请人需要支付讼费。 代号 K 的受伤女子在8月的示威活动中怀疑被警方的布袋弹击伤，警方之后向法庭取得手令索取 K 的医疗报告。法官颁下判词说警方不向 K 出示手令属于合法，申请人没有独立权利要求警方向他出示有关手令。法官指出，即使警方拒绝出示手令，亦都不会妨碍 K 提出诉讼的权利，申请人仍然可以按法例中的现行机制质疑手令的效力。法国工会不满政府改革退休制度的罢工持续，工会号召今日扩大行动，预计会有几十万人在首都巴黎游行，迫使总统马克龙在圣诞之前放弃改革。首都巴黎地铁站出超过一半的路线停驶，巴黎附近地区有80%火车停运，车站和车厢逼满民众和旅客，工作人员在场维持秩序，路面交通亦都严重挤塞，巴黎地区车龙一度长达300公里。随着圣诞节临近，民众对持续到第二个星期的罢工行动似乎越来越反感。一项民调显示，有50.5%受访民众认为在圣诞节期间罢工是不可接受。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听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温暖，能见度较低，气温介乎21至26度，吹和缓的偏东风，听晚风势清劲，同有一两阵微雨，展望随后两三日有几阵雨，星期五天气转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7,843点，升335点，总成交金额1,053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022点，升38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306点，升147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371.2，升11.4；中国平安92.5，跌1毫；盈富基金28蚊，升3毫；建设银行6.59，升1.3；阿里巴巴203.8，升2.8；美团点评104.5，升2.2；小米集团10.68，升1.6；友邦保险81.8，升8毫；中国铁塔1.73，升8仙；中国移动61.95，升2.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91，日元109.58，瑞士法郎0.984，澳元0.685，加元1.318。新西兰元0.658，人民币7，英镑对美元1.318，欧元对美元1.114。日经平均指数报24,066点，升113点。港金现价报13,720蚊，跌1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478.97美元，卖出1,479.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而家龙尾就去到华润大厦。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行到北过海同去尖沙咀方向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路面方面喺九龙窝打路到去沙田方向，近住九龙塘会一段慢车，龙尾就去到亚皆老街。另外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啦，由弥敦道一段都开始挤塞噶啦。咁而家龙尾就去翻太子道东近住富豪东方酒店，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而家龙尾就去到芜湖街；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挤塞，龙尾去到牛头角下村。另外咧，牛头角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淘大花园对开呢一段咧，亦都系慢车嘅。咁在环保处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啦。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病毒性肠胃炎要认真，去完洗手间、处理食物同进食前都一定要认真洗手。

时间嚟到下昼嘅4:43，欢迎有 DJ 呢首原创嘅圣诞作品。下个礼拜四博圣地嘅时候 ，Merry Christmas。 他们都会现场上到来呢演绎他们这首新歌还有唱一些圣诞歌给你听的。 Turn around and look at me, baby. I'm trying to get your attention, baby. There's nothing tonight that I wanna waste on. And I just wanna look into your eyes. Stop, wait a minute, lady. You should stop and hear this. No, not the way to go.What you're searching? Oh, you should really hear this. Yes, I'm talking to you. Ooh, ooh, ooh. I won't let you go. You're older like my flow. Be waiting long ago. Oh, I won't let you go. 圣诞作品嚟嘅，圣诞就通常觉得系一双一对啦。呢首歌就系佢第一次尝试情歌，平时你听过就系弹口琴比较多啲。佢嘅名字叫做 CY Leo， 有今次同 JNY 一起合作嘅呢首新歌。自己负责作曲同埋填词啦，亦都加入咗佢 signature 嘅口琴。嚟自 CY Leo， 作品名称叫做 I Won't Let You Go。冇另一半嘅话，揾啲兄弟出嚟饮一杯都 OK 嘅。本嚟有布之论，如果我们的语言是威士忌， 人在这夜深。请放下顾忌，在诸多酒精酸一个产地，年份与名称都有各风味，平价与贵价通通也不菲，来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赠送，懂你酒，一世得够。晚美酒，每樽都罕有。海风清爽，加一下功底。 遍这天地，人间的仙境只需要欢喜，来干一杯，明是约会，神之水一口喝尽，成就碰杯，多半痛和我沟通，后女似炭火雪地来赠送。这么精美，要酒通所起，当天那风味。一个句，一种香气，走过同人间的嬉戏，北方海岛画面已勾起。 嚟到下昼嘅四点五十二分啊，嚟到阿琼嘅部分。寻晚收到嘅新派台歌，佢系周杰伦。作曲有周杰伦，填词有方文山嘅呢首最新嘅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是如此相信》，同佢老婆有啲关噶。 表情离开了森林。整座天空很灰心，蝴蝶不再被吸引，玫瑰盛开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人世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着何时放晴，故事里能明白的只有风景，谁也摧毁不了我们的梦境，却也把那流转划断了痕迹，我许下的愿望该向谁去说明，一直在浩瀚的宇宙间旅行，璀璨的夜空里满天的水晶，我的祷告终于有了回应，我是如此相信，在背后支撑的是你， 坚定的信心，双手当中手里面 被掩盖得很安静，远方的风雨不停，身上苍白而孤寂，徘徊无助的人群，焦虑的何时放弃。 全新作品，歌曲名称叫做《我是如此相信》，是电影《天火》的主题曲，而这一出电影的女主角呢叫做昆凌，所以她说她是有心想帮这套电影打造所有的音乐部分。 我想要买一间房子，可能不需要车子，最好像你 自己老婆有关的甜蜜啊哈。少女同老婆一起拍 MV 直情讲到话呢个系我最靓嘅 MV 女主角，感受到呢种甜蜜，唔单止系歌词，仲有呢种粉红色嘅旋律啊！自己都有参与作曲填词嘅部分。 当我的爱情100岁还需少女。